主席啊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毛主席啊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我要亲身战多卖力，把那盘缠来攒起，有一天我去看你。明天就要见到你，毛主席啊毛主席，明天就要见到你，把那